各位同学啊，是不是？还有人没有回来，这有关系吗？要去叫人吗？ 有几位？ 这个纸是怎么？是要等会要用的吗？ 哦，这样，我放好了，地上。好， 要不吐， 可能中间吐一口痰什么的。其实他点的这个我提了好久。你说我这刚刚上课那个吐苦水的内容，你已经听我吐过好多遍了。 我已经吐了两遍。 真的吗？ 对。 我这些东西已经抱怨过了吗？ 你真？ 我还以为我今天第一次来抱怨这些事儿呢。 你台湾上课的时候，有听到有 抱怨？我没说那么可怜吗？ 好像没有。非常可怜。 是上次上。不是。 不是台湾的，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 网络的视频的课程听过，对，所以糟糕了，我已经重复抱怨了，这多么惹人讨厌。 我听过，我听过而已，还能受得了。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哎，他有没有需要录影？反正如果等一下开始讲正课了之后啊，同学真的不要撑哦，累了就睡一睡。就是我在课堂上面一向是鼓励同学。如果困了的话就爽爽快快趴下去睡睡吧，因为反正我们这课一定有录音录影存给大家的啊，就是日后再复习就好了。而且我在教学上面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从前啊在教书的时候，当然这也是我当年自以为自己教的好啊，那自以为好，就是说我对于初学者呢可以讲的仔细一点浅白一点，让中医的初学者比较容易上手。可是我最近因为发生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说不定整件事情我是搞错了。因为我上一次在台湾李欣来的时候啊，我在一顿饭局上面跟李欣就是互相在聊着，应该是说李欣身边有一个很高大的美国人叫做 Brian 的，那他是一个能够在大陆是用中文教针灸的一位，就中医已经很就学得很漂亮的一个人。那我跟李欣呢一起啊在跟 Brian 解释中医的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那夹杂中文跟英文的在跟 Brian 解释。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两个已经是行内人的人跟这个另外一个行内人在解释，所以其实说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偏我们关起门的黑话了。可是我发觉啊，那个在座的比如说像莫大姐啊，她听到我跟李欣这样子讲黑话，她之后再跟我讲说，哎，我听到你跟李欣说什么什么，我发现她的当然其实真正的关键可能是因为莫大姐是天才，所以他听到的东西让我觉得啊，原来我完全不顾虑到观众听不听得懂而讲出来的东西反而人家更听得懂。所以并不是说你要什么事情都是要小朋友今天第一课啊，波波摩佛，你们大陆人不念波波摩佛的，就是这个就是那样子用一个基本的东西去带人家进门这件事，其实我最近是非常有动摇的，觉得说原来你只要讲你最真的事情啊，对别人来讲是比较能够得到那个情报的，比较能够得到那个信息的，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我刚刚说这是我变成中医的容器的第一步，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人要问说中医啊，如果在你身上要有什么学习的过程，当然别人不懂的人他是说，首先你要对传统文化有一份热爱。我说不是，首先你要有童年的心理创伤，让你无论如何的被欺负你都愿意乖乖的当一个家暴妇女，不然的话人是有青春的呀，是不是？你总会想去多看场电影，对不对？多去玩一下。可是因为你是一个家暴妇女的性格，所以你除了挨揍你也没别的事儿好做的。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说 当年的学校教授如何之欺负我，不是的，我不是那种，其实我根本不能，我这个人根本没有能力去计算别人有没有欺负我，因为我是那种别人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就在家里面自责好多天好多天的人，所以人家只要看我的眼神稍微让我觉得惊慌了，那我会在家里面在心情上鞭打自己很多天，人家可不一定真的想要欺负我呀，是不是？尤其我说我到大陆的北方来，更加觉得每个人都好好啊，就是大家都很爽朗，我这一辈子真是没有爽朗过。那这个，但是呢，你想想看，当一个没有中医的人浸泡在100多个医家，我认为是120-130个总有，100多个医家，你去看他们的意见如何之相左，然后他们如何的吵架，而这件事情呢，又关系到一个点，就是你的学问啊，深不深的问题。你想啊，有我上次在厚朴学堂跟徐哥哥在聊的时候啊，徐哥哥他就会说，哎呀，最近这个年头，很多人好像搞这个伤寒学啊，很重视这个黄元玉的那个四圣心源，但是呢，当然这也是黑话啊，你们不熟这本书没关系啊，不是要紧书。那这个很注重黄元玉的四圣心源，但是徐哥哥他就说，但是我觉得黄元玉这个人讲话没什么。其实我那徐哥那句话是讲到我心坎里，我真的觉得黄元玉，我因为我处理的资料里面有他嘛，所以等到我到了今天，我100多个医家已经消化完了，我真的可以说黄元玉的确他在这方面没什么建树，就是他没有提出什么真正对学习上很有用的东西。可是这是我的话，是事后反刍才有这样的观点。那徐哥哥比较能够轻松地讲出这个观点，是因为他从小咱们的皇太后徐老妈妈，都不知道多老啊，先叫个老，就是徐妈妈，她从小就是训练徐哥哥手把手在那边开药的，所以她因为有那个实际临床的经验，她当然可以辨识得出啊，这个人讲的东西对我没有用，是不是？可是我当年的，在我脑海里面，如果用那种灵媒这术语来讲的话，就是我已经被了100多个鬼魂上身了，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样吐掉这100多个鬼魂，就你脑海里面有100多个人在吵架。而因为你没有任何中医的实际操作经验，所以你也不能够分辨到底谁说的是对的，谁说的是不对的，是不是？所以你只能放着100多个人格在你脑海里面无休止的吵下去。就当我这，像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上身了啊，那因为我做的字数多，而且呢又做的特纠结，是不是？所以就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苦熬，我今天啊看到所有学中医的别人，我都会觉得，比如说像我认识的好几个朋友啊，尤其是天蝎座的朋友，就是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感，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感受，对于自己体内的气场，是一个很敏锐的状态，所以他们对于基本上。我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感觉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学中医上面一个最强而有力的武器。可是我不要说是那4年了，应该说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在做一个背叛自己身体的感觉。我累了我不敢睡，我饿了我不敢吃，我痛苦了我不敢叫，就是我整个学中医的过程就是在背叛自己的身体。然后呢，等到有一天我终于医术练得还行了，然后呢我再回头看我这个人啊，我说我自己最近这一年常常说一句有点心酸的话，我说我伤寒论终于连厥阴篇都摸熟了，好像九阴真经练到最后一章了。可是像我这样一个人啊，练成厥阴篇的感觉就好像是我终于抢到了一场演唱会啊，就是最贵的那个摇滚席的那个观众的那个票，然后就在最近的距离去欣赏自己厥阴怎么炸掉。 就是我人不行，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医术是精熟了，可是我看着自己身体怎么搞坏，而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我也还没把自己救回来，是这样的感觉。可是如果说我要学会一个不要活在这种永远的抱怨之中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所谓的认命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当然会觉得李欣跟我提到三生道人的时候，尤其三生道人的故事，他说等到他受完这个这么多年的虐待啊，失去了他的青春，然后终于把这个东西背下来的时候，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媳妇熬成婆，是不是？他当然要再找一个弟子继续给他虐下去，是不是？可是呢，竟然走到这个时代，有一个东西被人类的文明发展出来了，叫做电脑。所以三生道人的师父好像就跟他讲，你不用再虐下去了，因为可以放回正确的容器里面去储存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个需要活人容器的这一个时代呢，只是从上一个电脑毁灭了到今天的可能大约是12000年的时间而已，需要用到活人容器。那我说上个电脑毁灭，就是我是觉得说不定12000-13000年前的那个古埃及金字塔或者是沉掉的亚特兰蒂斯大陆那时候还有电脑的，就是在没有电脑的时代需要一个活人当容器，然后你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不好的电脑的代用品而已，所以他没有下一代可以虐了，所以他就只好把它打进电脑里面交给大家，对不对？那我那时候跟李欣讲，我说一个媳妇熬成婆呀，却没有下一个媳妇可以虐，那心里头一定很气吧。但是那种感觉，可是呢，在这件事情啊，我又觉得我比三生道人幸福，因为《黄帝内经》不管懂或不懂，他就是得背的东西。可是呢，如果说我是一个被中医选择的容器，当然你要成为一个容器，你要先成为家暴妇女，对不对？然后才能糊里糊涂的去做的这个东西的容器。如果我是一个被选择的容器的话，我当然还有几件事情可以稍微宽解自己一点啊。就是第一个是，我如果认为这就是我的命运的话，我要认命的话，我会觉得说不定我从小受到那些心灵的扭曲，看在老天爷的眼里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你不是心灵扭曲到这个地步的话，你就不能成为这个容器了。就说不定到最后的最后，我可以感谢这件事情也说不定。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话又是徐哥哥讲的，我觉得徐哥哥常常是讲出很多精妙的话，可是他的学生不一定能听到他的话里头我觉得很有味道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跟秉忠助教啊去拜访徐哥哥的时候，当然会问到说，哎，徐哥哥呀，我这么重视伤寒论，那你却不怎么喜欢，你怎么说这件事儿啊？那徐哥哥就讲，他说电脑就活学得会的东西需要用到活人吗？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太对了，因为伤寒论本身就像是一个电脑程式，它是一个非常规律的东西，你反正资料在那儿，对不对？你照着用就好了，它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啊。你感冒他就先问你，怕风还是怕冷，脉浮还是脉沉，如果是怕风就选这个，如果是怕冷就选这个，那写出来那个结构就是一个电脑程式嘛，对不对？也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所以甚至连伤寒论在徐哥哥的观点里面都觉得这不一定需要一个活人，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有，因为我不得不认同徐哥哥这个话，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伤寒派的行家的话，你就会知道同样这一本伤寒论落在一个天资极之聪颖的人手中差不多用出来是这样，遇到一个天资极之驽钝的人也是差不多这样， 就他不太挑天分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当然你可以说人全民要学中医，当然是全民学伤寒论的，因为人人学得成嘛，是不是？那可是呢，在我里面的话，我觉得我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还需要用得到一点活人的事情，连伤寒论我那么多都可以说不用用到活人了，但是我里面需要用到的东，我里面的这些中医的情报有一点我觉得说不定到了现在可以拿出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符马的象征意涵这件事情是需要用到活人的，因为机器没有办法了解一句诗背后的韵味或者情感，而我的话这样子，同样一个金木水火土，或者同样这一味什么药，其实我常常说一味药它就是一个符码，这一个一味药啊，因为像我们中国人如果医生开一个方子，我们方子的单位量词是什么？是首，哎，一首歌的首，一首诗的首。我觉得每一个方剂你吃下去都像是对你的灵魂啊灌注了一个像是唱歌的东西，那这个歌要如何去打动你的身体，跟你的身体发生怎么样的互动，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凡是药都是有毒的，这句话听过吧，是不是？那当然说真的啊，我觉得人的身体在很多的时候是可以说是恶人需要有恶人磨的状态，就像那个我记得我的两个助教啊，黄助教跟台湾的陈助教，他们从前一起租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们叫他安安的，我不熟，可是呢我看到这个叫安安的孩子三五年前吧，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就是公主病。你知道什么叫公主病？就是比如说一个女孩什么事都觉得让人家宠着捧着这样的一个孩子，可是后来这个安安啊可能遇人不熟，遇到了一个潦倒浪人型的男朋友，结果三年过去，我看到现在我如果乍眼看到这安安，我会觉得现在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就是因为他男男朋友什么都不会，所以他什么也只好会了。所以什么东西是善还是恶，这个很难判断，对不对？他正是因为遇到了这么样子很会，我们台湾人叫摆烂的一个男人，所以他变成一个不再有公主病的一个人了，他的人格有一个得到一个转换。我觉得吃药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药当然是有毒的，问题就是说你受到了什么样的刺激，你自己里面的讯息能够得到一个调理跟转换啊。当然这也是之后要比较细讲的一个现在先提的观点。那在我里面我觉得最是在教学上面啊不容易跟人分享的地方，就是我对于一个一个中医的古代的这个符码，就比如说挂在这个地方的什么太阳寒水、阳明燥金、少阳相火、什么金木水火土、什么阴阳五行哦，就是当你的一味药开出来的时候啊，是经过130个人的吵架结果的话，其实你那个丢出来的那个讯息，你自己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是我们台湾人也曾经有过所谓的考试拿中医执照的年代，因为现在这个考试已经废止了，现在都要读完中医学院才能给你执照了啊。就从前是有所谓的落地合法嘛，就是你已经会一些中医，你就考过这个试，你就拿执照了。那我当年没有去考完这个试，因为那个考试有一个第一阶段考试、第二阶段考试的一个过程。那我第一个阶段检考考完了特考，后来就没去考了。那我记得在考检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台湾的检考如果要考本草学用的那一本教材啊，是叫做那个本草备药的，清朝汪洋编的一本我觉得还算安稳的书。可是我们台湾的那个本草备药考试单位用的那个本子是清朝应该是比较末年，就是光绪同治年间的那个本子。那当然我在家里面准备功课要考试还是要读一读书的， 可是读的时候就有觉得这点怪怪的，就怎么个怪法说不上来。就后来给我找到个机会，发现那个我们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跟另外一个饮食文化博物馆里头啊，各有一本，那个书页啊是已经黄到比这张桌子还要黑的那种程度啊，你们看不到，桌子被遮住了啊，比这个桌子的木头还要黑的那种程度的。我还找得到两本康熙年间的本子，因为你知道当年你做功课已经走火入魔了，因为你想想看，因为本草你不读，你不要说你不读一百多家的论点你不能安心，你是压根读了136家了你也从来不能安心了，对不对？就是反正我就是紧张大师嘛，所以就觉得好，那我就把这个中研院跟饮食文化博物馆那两个康熙的本子调出来，就一个字一个字的两个本跟我们那个考试用的本校对，校对的结果就是发现，哦，即使是一本不很复杂的《本草备要》，从康熙年间传到同治、光绪年间啊，这个我们现在考试用的本，难怪是怪嘛，里面有630几个错误。一句就是你知道，一本不太多东西的本草书，它编出来的到就是差不多顶多过了那160年左右吧。就这160年之间，只是不同的科本就多了600多个错误。其实这是一个中医的世界，我们说用科技术语讲叫做情报劣化，是不是？就是清清楚楚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同样的一个药味啊，就是在每一味本草它在口口相传的时候，其实大家的观点就一直在渐渐的，你不知道那个观点是在进步还是退步，反正就是慢慢在改变。然后每次改变到一个大家都觉得开药是用这个观点开药应该是有问题了，然后就会出现一两个人大声疾呼，就是说这个药开起来感觉不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大声疾呼的年代是从明朝到民国年间，不断的有人提出所谓的本草翻案的这件事情。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不知道，就是没有像我这样子做过来的人会不会有那种那么切身的感觉。那当然在我自己来讲的话，我里面的那个本草的状态呢，就是我那4年就做完了，然后呢学校的教授就把这些所有的资料就是跟就连同一份结案报告吧，那封一封，那缴交国科会，然后从此以后这东西就不知道在哪个图书馆了，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这东西就不见了。那你说我们老师有没有变成中医界一代霸主呢？我说他到底有看几页啊？而且重要的不是那个看那个结果吧，而是那个比对，去绞尽脑汁去想这两个人的意见有什么不一样，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的那个非常繁复细琐的过程吧。那所以有人如果问到说我的中医师承的话，我永远都是很困惑的。我说我有一个就是被中医欺负的人生历史，可是我不太确定这叫不叫师承，我甚至也不太确定我们学校教授的医术跟我今天的医术有没有一样，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人家 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对于现在的中医界的那种故事的那种困惑。就比如说我看到他们有一些中医界的人为了推广中医，对不对啊，好不容易请了一些老中医出来，然后手把手这样子教你怎么看病，其实那所有的这个故事对我来讲都是很陌生的，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手把手，是这样。而我不得不说我那个时候啊，也有学过一点点，因为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像因为攻读打工的学员太多，打工的同学太多了，那一年度的那个老师的申请到的经费是不足的，所以就有教我们一些基本的中医理论，或 或者是教我们几条伤寒论，就是我记得我们的教老师教来代替我们的薪水了，就老师说那不然我教书来代替薪水，你们就顺便学中医吧这样子。那但我那时候就是伤寒论的第一个太阳篇是没有学完过的，这样的一个大概这样的状况。可是呢，等到当然等到这个研究做完了，大家也没事干，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剩下一个。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说啊，如果一个人给鬼上身的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对劲，对不对？那我呢，是花了四年让130几个鬼上身了，然后就被丢出来了啊！你自由了，你可以去过日子了。那我怎么办？那个在我身上的130几个鬼没走呀，他声音就永远在那里。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啊，比如说那个有一次我到药房啊，多多少少已经沾到中医了啊，我想吃那么一两味药了。我发现我这么一个不会中医的人，就是好像看到一个老医生的一个什么药单还是什么吧，我好像立刻就会说啊，这个甘草放得太重或怎么样。就是我说，哎，这个药，这个附子不用放那么少，甘草不用放那么多。就是我有一些自己会去看的东西，然后就是我可能是因为一个附子或者一个甘草，我跟他这样的一路折磨过来，很多东西因为太多的情报的累积，就是那个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精确度，可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然后或者是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去看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中医啊，那他帮我开了这么一张药单，那你看一下他开的好不好。我说啊，从这个药单啊，就是他写了一些药味嘛。我说所以呢，这几味药是告诉我啊，你是有一点失眠啊，这个几味药告诉我你有口臭，这几味药告诉我你血虚啊，这边告诉我，哎，你还有淤血，你曾经摔过车，对不对？就是我看一下药单像算命仙一样。他说你怎么都知道？我说这药就告诉我。然后他说这药开的好不好？我说不知道。因为我就是我看着药我可以说你的故事，可是我没有医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吃了会不会好，所以就是整个事情就悬在这儿了。然后呢，你说伤寒论呢，当那时候我还没正式开始学伤寒论，可是我那个时候跟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医检考特考啊，就比如说本草，我就说我们用的课本都已经600多个错误了，那我也觉得这个考试在考什么呀，是不是？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伤寒金匮科的考试，那我记得我那一年考完检考，其实我那时候伤寒金匮还真是还没有读上手的状态啊，可是我考完了那个考试，我就想着那份卷子，我就写了一封电脑打字打了一封公文去我们的考选部，他们有一个申复书，就是你如果对那个考试的题目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来提的。那我那个我打的那份公文呢，大概是总共一套瓜子大概50题可能吧，啊，48题还是50题吧。那50题里面，我说里面有6题题目是出错的，就是你问法不对，所以没有一个答案是对的。然后我那一年这样考完了之后，缴交了一份申复书去，结果好像那一年放榜的时候，是有我提出来的6题里面就有4题是统一送分。不算分的，那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好？就是这考试考什么呀？就是我一个备考的人还要来挑你题目出的不对，所以当然你也可以知道我那时候是很狂傲啊。但是你也晓得，当一个人受过那么多的虐待的时候，他一定会代偿成一个非常狂傲的人，是不是？就随时都要证明我学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是不是？就然后呢，我相信啊。那至于说健康状态，我觉得我不要说那个4年了，我觉得我人生从头到尾哪一天不是伤着的。像你就说学中医是要学养生，对不对？那想养生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放松嘛。那我这人就是最没有放松的一个人，就什么事都紧张的，什么事都担心的，什么事都害怕的，所以这样子一路煎熬过来，我觉得 本来就已经很不健康的一个人了，搞了中医之后更加的不健康。那当然之后啊，我学了伤寒论之后，我的健康情况还更糟。为什么呢？因为伤寒论是一个教你跟身体啊做对话的书，很多事情是你不问他，他也不讲。你知道怎么问的话，他苦水是三天三夜也吐不完，你学到哪儿你就病到哪儿。他提醒你身体说你可以用病来表示抗议，他说我明白了，我来病吧。然后就一路这样的病。当然我那个时候学伤寒论可不是因为我爱他呀，我是想说我这个脑海里面这136个鬼魂，我要怎么样把它给消除掉了。所以呢就想说，如果我们中医临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伤寒论的话，而且伤寒论到底是用药的嘛，我要消化136个本草家，我学用针有屁用吗？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来用伤寒论这样一个方一个方学着开，然后来了解我那个里面的知识到底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假的，这样子来学。然后因为我的身体累积的无论是情绪的或者实质的创伤都已经很爆表了，所以我的伤寒论几乎是读到哪一句就病到哪一句，所以就一个方一个方找着去，从太阳第一方吃到厥阴最后一方。所以这个墨姐有一次曾经夸奖我一句吧，其实夸奖我两次，她说嗯，杰忠啊，我是叫他们叫我小谭就好了啊，因为对我来讲他们都是非常可敬非常美好的人，是我很羡慕很崇拜的人。他告诉我说，小谭，我们选杰忠啊，我们选择你来教书哈，其实是我觉得好像你说的那些药啊吃的身体里面的感觉，我觉得在我来讲比较贴切一点。我现在想那当然贴切了，就是这一个完全没有医术的人，伤寒论从头吃到尾，吃对的也吃，吃错了也吃，对不对？就吃错药啥感觉，吃对药啥感觉，我都很清楚啊，都很清楚的。所以就这样子，一个真的是破破烂烂的一个人，然后呢，就这样的这本书呢，啊，也不敢说113方都吃过，但是真的几乎就是这样的，从头病到尾，从头吃到尾。那于是呢，伤寒论也还蛮熟的，而且你说我读书嘛，也没少读，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读书计划，就是说反正好吧，既然要吃到哪病到哪儿，就是那，因为在本草学的世界里头，我即使读了那么100多家的看法，我都还不能安心。像我就是我到了今天，我回头来说的话，我的确可以同意徐哥哥说的那句话，我说黄元玉的那个东西的确是没什么。可是真的是消化完之后，我发现临床上他那句话就是不痛不痒，你知道，就终于明白什么叫不痛不痒了。那然后我呢，伤寒论要读，你通篇一味本草，你就会发现130几个人的意见，你都还不能得到一个真正对的结论。那等到我读伤寒论的时候呢，那也是打开学术界的报表啊，来看说啊，这个伤寒论嘛，重要的注家大概是42家，每家数人不等。好吧，那怎么办？我没有临床，没有经验，所以好，那就42家全读吧。也就是说，你本来啊，在学校里头，你说教授威严大，架子大，你是被恐吓的，所以在那边苦读。可是有一天你自己要读书的时候，结果你还是放不下，就是那个做学问的那一套，你已经背身上了。那所以呢，当然我后来的话就是读着读着，然后渐渐的变成有一个亲戚的阿姨啊找我出来教他们说，哎，他说看到你这孩子好像会医感冒嘛，那来教教阿姨。然后那个阿姨上课的录音被一个小孩拿去给他的学校的谁听了，然后他那个别的人听了觉得哎呀好有意思啊，然后就一伙子人叫我开课，然后糊里糊涂我就变成一代中医名师了。其实我那时候伤寒论还没才刚开始读呢，那我人家叫我开课，那我就说哦，这本书我是要读书的，所以呢，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我每个礼拜上一次课，那我来读伤寒论，我读了多少东西，我就每个礼拜报告给各位。那我呢，就是这一条、两条、三条，每一条那么42派的注解， 我这个礼拜负责消化完了，然后礼拜六日来报告给我听，哦，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依然维持我在研究室这每个月交报告给教授的那种老路子，在做教书，所以就这三年就是差不多那个搞三寒论的三年呢，当然那三年是开始出来教书之后了啊，那是2007年以后2008年以后的事了，但其实之前我2004年已经在处理这个东西，处理到2006年了，那就变成我那时候教书，对不对？我自己在家准备功课，就是不断的比对账，我家里面反正就是一地的书，就是因为桌子已经不够用了，就是一地的书啊，就是然后这一家这样子讲，这样子讲，然后呢，我在电脑前面在想说，这么多家，这句话到底那个注解的结论在哪儿啊？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如果你要我回溯我在准备功课的日子，就是因为礼拜六日教书嘛，礼拜一到我在准备功课嘛，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标准动作就是在家里面对着电脑荧幕，因为在打教案啊，这样的捶着腿，我好想去玩呢，我好想去玩呢，就是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好想去玩呢，就是我怎么样能不把自己逼死，我也不知道了，就没活过，所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样子一路一路走过来，但是终于呢，这本书我也觉得，哎，到今天好像是蛮熟了，然后脑海里面的那些不同的争论啊，当然这东西关系到我对于庄子的学习，就是用庄子第二篇的那个齐物论的心法，终于把那些冲突的点啊，差不多都串起来，就是彼此的意见可以融合了，就是同一件事情，这个人看到他的这一面，那个人看到他的那一面，就是就像一个人，对不对？有人说他的缺点是这样这样，有人说他的优点是这样这样，但其实他的缺点跟优点应该是彼此是有互补的，对不对？像在我的心里面，觉得在我的心里，我讲一讲我的这个肥大的自我好了啊，因为受伤所以过度肥大的自我，就像是我一直觉得现在中医业界，虽然我不是一个以用附子这味药而有名的人，但是我觉得中医的业界，我真的附子很少有人能够用的像我这么漂亮，就是你因为一听附子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补阳的猛药嘛，对不对？那可是我是一个可以拿附子来绣花的人，就是从怎么样的情况可以用几分，怎样的情况能够用几千，怎么样的情况可以用到几两甚至几斤，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所有不同的论点里面大吵架又大吵架，就是至少在脑海里面是战过无数次了，这样子不断的大吵架之后，最后终于一件事情的所有面向，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用附子用那么重，然后就有人说这样子会开死人，对不对？这样子不行或怎么样，但是每一个人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觉得可以用的时候，那个人却看得到破绽，就是这样子所有的东西打大包围之后，那终于就会出来一个结果啊。所以这也是我来这边跟同学我觉得难以分享的一个我自己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可是今天我觉得我可以向各位同学分享的是什么呢？我这个课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在座可能有人是一个根本就是已经中医操作的很上手的人，所以对于这些已经颇有医术的对象，我希望我自己能够给予的是一个比较像是当我在说这些观念的时候，能不能帮助我们已经会中医的人的一招一式能够统合起来，彼此互相支援而做得更漂亮一点，这是我对已经有中医的学员的一个心里面的期许。但是呢，我相信在座也有同学对于中医是不是那么认识的，那如果在座有同学对中医不是那么认识的话，那我希望我能够做到一个，就是虽然短短的16个小时啊，尤其已经被我消灭了2个多小时的这16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 如说我当然可以在上课的时候说，哎呀，结果你这个脾胃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啊，怎么样是阳实，怎么样是阴虚，你要用什么什么方，然后秉忠给我抄，然后你就抄了一堆方，然后就啊，其实如果是一个初学者，一定是手忙脚乱的，对不对？那我不希望到最后你是得到了一堆让你手忙脚乱的情报回去，那我希望的是，是不是我能够在理论上面能够多说一些，有一点像是故事的东西。那当然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了啊，就说一些这样的故事，让同学能够，如果是初学者的话，我当初在初学中医的时候，我最做不到，其实甚至连我今天我都觉得我做不到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去听懂自己身体的声音这件事。所以呢，为了要能够对于初学者达到这个目标啊，当然这也是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学习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对于聆听自己声音的一个听障，而且真是听到会害怕，因为我那个自我否定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啊，伤害自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且我真的是那个自己的人格已经偏差到，像来到这里教书，对我来讲其实是人生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你从前让自己变成那么扭曲，受了那么多虐待，我说我也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拥抱自己的命运嘛，对不对？就是你变成一个中医的罐子，我真的是药罐子，对不对？那么多的本草东西这样的装进来，然后你就是当一个容器，你也希望能够了解到我身为一个容器，我对这个世界是有存在的价值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是想要，我蛮渴望这样的工作机会啊，能够让我学会正面的拥抱自己的命运。可是我每次想要正面的拥抱自己的时候呢，就会莫名其妙出一些怪事，让我觉得我好像又被自己的否定的那一半的那个东西要打了。就像我今天，我这次出门前呢，别说昨天掉行李了，就是今天出门前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很触眉头的。就比如说我说跟我爸爸吃饭啊，而且那个情境是因为我爸在家里面生日也没人理他，所以我就说爸，我带你出去吃顿饭啊，应该是蛮温馨的一个画面。那结果呢，我就说他就问说，哎呀，你要到大陆去接新工作呀，很好啊，很好啊。那我就说没有，就是说希望就是做做看什么的。然后我爸就说啊，这样子听起来你不错啊。能够自食其力了，不过呢，你要去当中医大师啊，我看是无论如何是没有说服力的啊，因为你就是一个愁眉苦脸，看起来畏畏缩缩、畏畏缩缩的一个人，那这个大师人家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的。不过呢，你呢，反正人人都有所谓的十年大运嘛，可能现在运轮到你了，所以无论如何不成才，人家也会要你的，所以那你就去吧。而且你现在，然后他就说，而且呢，你现在这样子好像工作也稳定，而且我看你呢，孤家寡人一个啊，也不吃什么，也用不到什么，对不对？你就人生过节俭一点，别动不动就去什么香港、日本逛街吃饭。那这样子，我相信你钱是够用的了啊，就是你的余生应该是过得很好的，很平顺的。那你现在呢，你妹妹呢是生了孩子，然后他又没工作带孩子，他先生赚的钱又不多，我的家产呢本来是4000万跟两栋房子，要死的话呢就是你跟你妹妹一人一半，但是我现在对你还蛮放心的，这就都给你妹妹好了。我天啊，我说天哪，我不接一个工作我少2000万跟一栋房子，我我是觉得因福得祸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那个纠结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妈妈后来安慰我，但是我妈说你爸的人就是小气，他从头到尾就没想给你过，找个机会下台而已，你别看放在心上。但我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从头到尾没想给我过。但是就是我的这个自己里面这个自己打自己的部分真的是很多啊，我也希望我能活得更健康一点的，不要动不动就这个样子。那么我要说这个中医啊，在我心目中今天的课程的主题，这非常重要的这四张图，在我心里头是怎么样的东西啊？先做一个淡淡然的简介，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医啊用的基本的，我先要讲一些。如果同我跟你讲，同学从现在开始，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因为你们已经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了啊，就是畏畏缩缩、畏畏缩缩的一个看起来不快乐也不像大师的人。事实上，我真的是不快乐也不像大师啊，真的。但是至少，我希望各位能够诚实的对待我，因为这关系到这个课程我们学习的状况顺不顺的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同学，你有任何我上课，如果你有一点疑问的话，或者你要讲什么的话，你一定要立刻就，你不用举手，你直接开口跟我讲，好不好？就是直接就跟我就是对上话没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要教一个什么五脏六腑阴阳虚实，好了，这个东西我凭空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愉悦的过程。但是如果同学能够跟我讲说，啊，这件事情我现在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或者我家里面谁怎么样，就是你能够带出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的话，整件事会很好讲。因为我这两个图，对不对，其实头两个图其实是非常非常刁滑的两个图，就是因为我这不管怎么样扯题都不会离题，只要你还是要讲人的身体在吃药，对不对？你今天讲你肺怎么样不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中医怎么看这件事，怎么补肺，也是在讲肺的阴阳虚实，对不对？你今天跟我讲你的尿尿半夜要起来尿尿，我还是有一堆东西讲，还是这个阴阳虚实嘛，是不是？所以我无论如何不会跑题的。但是问题是在无论如何不会跑题的前提，怎么样能够更符合你的需求啊，是不是？而且不管你讲的哪一件事情，我都会要跟各位同学说，就是这两张不同的人体地图啊，就是在五脏六腑阴阳虚实的向度，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怎么来把这个中医说的理论落实在具体的，我们中医说辨证，对不对？就是什么样的脉象，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这个事情。那如果这个五脏六腑阴阳虚实的这一张图有不好用的地方，我们还可以退到《伤寒论》六经传遍的这一张图来看，是不是你的身体的问题根本不是第一个结构的事，而是第二个结构的事。就是这个六气啊，跟五行听起来很像，它的元素符码都是金木水火土，但是其实它在诉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情节。而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我里头啊应该还算蛮清楚的，可是呢，如果让我骄傲一点啊，恶毒一点，去批评现在的整个中医界的话，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呢，他是用那个五行五脏的符码在解释《伤寒论》的六气之变，那这个解释系统本身是大有问题的，就是你自以为同样是金木水火土。所以就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临床的开药啊手感什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啊。就是为什么人的身体会有这么样子同时存在，但是又有完全就你可以说互补了，但是真的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两重不同的讯息场。那这样的我都不知道该用，我有点词穷了，我啊，就是这样不同的故事构成的人体风景。那么当然像是我们如果在我们中医的行内世界啊，有所谓的那个伤寒派的兴衰史，就是我们在某一些年代那个《伤寒论》这本书是比较不被重视的，或者在某一些非常主流的医家眼中，他不是那么在意《伤寒论》这本书的。但是我今天不是要为《伤寒论》平反啊，就是《伤寒论》你爱或不爱都没有关系，而是我非常能够了解到为什么在那个历代的医家的脑海里面，《伤寒论》这部书的存在感是有的时候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是隐身在浓雾中的。就是我用那曾经得到过的136个不同的人格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你看到这本书是如何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比如说 我们中医一个台湾中医一个非常重要的教科书叫做医宗经鉴啊，清朝乾隆皇的御医吴谦编辑的。像医宗经鉴里面收集了很多明末到清初的当代名家的伤寒论注解，可是这个医宗经鉴伤寒论注解它里面的那些医家眼中的伤寒论是一个特模糊的伤寒论。为什么呢？因为同样是这一味本草啊，放在这个五脏六腑的框架里面它在发挥的功用的向度，跟放在伤寒论的六气之变的治疗的功用跟向度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一开始学的本草就是这个本草啊，性味是怎么样归入你的哪一条经啊，然后怎么样补你的肺还是泻你的肾啊，如果你学的是这样子，你一开始那个本草，你认识那个本草就是一个在五脏这个舞台上面的一位本草，就是这样一位，你在五脏就是人都是有时候是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面貌的，对不对？就是你在五脏的这个场域，好像是这位本草，他在一个社交的场合，一个女人，她的妆化的美美的哦，所以你没有见过她在伤寒论这个，她关起门来，她卸的妆是什么样子？可是呢，当你用她在五脏这个舞台，她美美的那个化的妆的样子来认识这位本草的时候，你看伤寒论的时候，你整个伤寒论是糊掉的，因为伤寒论就是她的另外一个面孔，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我们伤寒论这100-200年了，有个最重要的教科书是《医宗经鉴》的伤寒论注，其实他看伤寒论这个是非常非常糊掉的，他看不到重点。当然还有更加很多其他的理由，让我们看不到伤寒论这本书的重点，也就是你的解释系统不一样的时候，我不得不说，在我心目中一个中医的世界里面非常清楚而沉痛的一个。事实就是有一篇文章啊，是外文，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伤寒论，伤寒论呢是德文写的，然后呢你拿着一本英文字典在查着，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我完全没有在夸张，因为德国字跟英文字很多长得是很像的，对不对？你十个字里面有3-4个字可以查出个所以然啊，但是就是拿着一本英文字典在查德文的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可是在我里面却会觉得不一样的，就是他每一个系统都是他自己的解释系统的。当然，伤寒论的解释系统，它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是，一个属于我不敢说辩证学都先不讲了啊，我说本草学，属于伤寒论自己的那本本草学的字典，是一直到清朝结束的时候才出现的。就是在清朝最末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邹树的学者，一个叫做周岩的学者啊，大家都不用抄了。对，那个这个邹树跟周岩这两个人，一个人写了一本《本经述证》，一个人写了一个《本草思辨录》。那这两个人，他终于受够了过去所有的本草学者对于《伤寒论》里面每一味药材的看法。而他重新去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我如果把过去所有的本草的书都放下，而只看《伤寒论》里面说这个人有这个症状，我用这么个方；然后那个人有那样的症状，我用另外一个方，而这一个方跟那一个方里面只差了3两白芍药，就是这个白芍药跟那个方的白芍药差3两，那我就只看。这三两白芍药的差距，在这两个人的身体状况有什么样不同的方法来比对，那我是不是有机会用这两个人身体的每一个状况去比对出这3两白芍药在做什么，对不对？就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而不是说什么白芍药啊酸苦为因啊啊是什么止汗炼汗啊什么的，就是其实没有意义，因为伤寒论里面你真的去比对那两个人的状况的不一样，对不对？他既不需要什么酸为因，也不要止汗炼汗，是不是？他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所以用这样的方法重新去看伤寒论这本书，我觉得这是本草学从汉朝走到清朝结束啊， 对于《伤寒论》的最后的一点贡献，就是终于可以说一句话，之前的所有注解都是错的。但是这就是什么？枉然的1700年。就到清朝结束的时候，终于有学者可以站出来说，原来我们过去的1700年对《伤寒论》这本书的认识都是错的，都是拿一本英文字典在读德文书这样的状态。所以当然这也是废话了啊。所以在我来讲，就是这两张人体地图，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因为我对我自己真的没有把握，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尽可能的把这不一样的两幅图画给同学看，尽可能的让同学多给我一点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来让我可以拿具体的例子来跟同学分析他放在这两张不同的图要怎么看。那希望故事多一点，理论少一点，这是一开始要拜托各位帮忙的，就是这个课是有我们共同的创作，对不对？就像是李欣来的时候，那个 Brian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其实阶梯啊，我们李欣老师在你这边教书的这一次，是他历年来教的最好的一次。”那因为学生的互动，我觉得对老师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哦。不是我好为人师，而是我不得不说，这个课的主导权是大家有相当高的主导权的。所以如果有故事，我们大家一起提出来，就是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可以，但是越是有切身感受的东西，我相信是越好学习的，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在我自己来讲的话，就像我觉得我跟李欣啊，或者是我们中医界有一些同病相怜的好朋友，就像是李欣上次来，他说他已经云游四海多久了？从2011年云游到现在了。那我说你不是喜欢中医吗？要教人养生吗？那李欣就说：“为了我自己要养生，我怎么敢教人养生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些自己的苦恼。就是我们虽然在做中医这个行业了，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不太够健康的。对，就是。那但是在这个我们自己本身是不太够健康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在面对外面的群众的时候是要如何扮演一个什么健康大师还是健康大使，就是我教你中医就要告诉各位如何可以健康，话如何讲的冠冕堂皇漂漂亮亮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关起门来，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不太行，就是面对一个病人或者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哎呀糟糕，我又虚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两个关起门来就会在那边稀稀疏疏的讨论啊，就说比如说我们今年度的讨论是这样子，我跟李欣说怎么办，我是伤寒论的六经传变啊，最好最健康是太阳病的人嘛，其次阳明，第三少阳，然后三阴嘛啊。那我说李欣啊，我有生之年我有没有办法爬过少阳啊？那李欣就跟我讲说，哎，我们呢是怎么样怎么样，在生活上面有什么东西我们都妥协了啊，都怎么样，我们的气场就是爬不上阳明啊。然后我们就说那我要怎么办呢、啊、然后李欣就说，杰中啊，我觉得你是怎么样怎样，如果再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可以爬过去了。然后可是李欣，然后我就说李欣，可是你在上海啊，还是要跟那些人这样的混着混着，你说要翻脸，你翻了3年也没办法翻脸，我看你也爬不过。就我们这些人就在那边叨叨念念的，自己身体因为自己为人处事如何之不通畅，所以我们的身体如何之五劳七伤。因为学问这个东西是硬东西，对不对？你学会了你就是会嘛，可是人这个东西跟不上它，就是并不是我学了中医我大彻大悟。对，这就是一个技术，这技术 不一定能救得到我的灵魂的，就灵魂要另外救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些关起门来互相吐苦水的这些，我不晓得李欣算不算中医名家啊？我对于这种不熟，因为我本身也是糊里糊涂坐上这个位置的。就是让亚瑟拔起那个石头里头一把剑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国王，对，我只是拔了一把剑出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真的关起门来，只是一人对人来讲的话，就是在那边彼此互相舔着伤口啊，看说我这里又不行，那里又不行这样子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这些五劳七伤的中医人的的确确是有归纳出一个共同的经验值，就是你的心理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的身体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就在那些药都吃完了之后，就是我伤寒论对不对，从太阳吃到厥阴，在厥阴再倒吃回太阳，我发现我还在厥阴，对不对，就是就发现你身体好不起来，不是药的错，不是医术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就是这个德行。那你的人格上面的情绪问题，我的信念的自己攻击自己的问题，就是要出门接个工作，你爸爸就说你没遗产了的这种问题，就是这就是我人格召唤来的，你懂吗？是我里面有那些心理阴影，所以才会听到这种话，对不对？就是这样这样的问题害我好不起来。那当然，我这也只能说这是一个反省。我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拯救者，我自己也希望能够从那些泥沼里面爬出来。只是呢，在这种悲剧之中，我们这边有一群人是专业的反省者，就每天都在仔细的看我今天身体怎么样被我自己搞差了，我今天怎么样动个气，怎么样一句话听了之后就烦了三天，我身体又差了。就是我们这些人是专业的反省者。那这些反省的结果，如果能跟各位分享的话，那我觉得，说不定我们这课就可以把层次啊拉高到下一个向度，就是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人体的这些状况啊，好一点坏一点，这个波动这个起伏背后，我们的心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情心境做人的模式跟结构是如何在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因为中医学到，我不敢说是尽头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因为你想想看，在我的观点来讲，不过就是那本《黄帝内经》。我跟你讲，其实《三生道人黄帝内经》那个徐哥哥送我一套，对不对？我翻一翻也没有觉得多爱啊，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哎呀，也许你现在看中医书，你觉得说会的不如不会，最好一辈子不用会。对，我是因为身体烂不得不会，对不对？就是那种对他书无好感嘛，对不对？就是不愉快的一本书。可是，一部《黄帝内经》需要一个容器，那也毁了三生道人的大半人生，对不对？那或者在我身上的话，一个《本草伏马学》需要一个容器，那我也觉得我的一辈子的痛苦都是为这东西贡献掉了，是不是？所以你说我爱不爱中医？我说走到这一步，你也只好爱了，爱得非常的不甘心，真的是你也只好爱了，不然你怎么办？你的血都已经捐给他了，那已经不能放生了，是不是？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些得到的这些医术的这些比较专业向度啊，比较有一些学术上面的能力的人，我真的希望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希望一件事，就是当你的人生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创伤，而你拥有了中医这个东西，然后你也发现中医这个东西只能帮你这么多的时候，你真的对中医有一个渴望，就是说我有没有办法靠着这个系统啊，真的让我这个人得到疗愈了，就是我怎么做，我怎么用这个系统才能够发挥它的最大值，这件事情，就是我有一天我真的可以，就是带着笑容跟中医的种种说再见，就是我们一定会期待这一天能够来临的，就是我能够不需要它来一天到晚救我自己，然后能够很感谢因为它而让我能够变成一个比较快乐比较幸福的人。那么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我们这些在中医里面吃过苦的人啊，说不定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这样的愿望，当然以我今天的水平呢，我只能说依据我们这样子大家一起做的一个跟同业好朋友们彼此之间做的这样一种观察啊，我希望至少能够跟各位讲到五脏与情志的疗愈法，以及《伤寒论》的那个六气之变的人格模式的疗愈法， 那当然五脏与情志的创伤我觉得比较简单，如果你能够用一些反省的方法化解，其实都会很明显的有改善。那但是呢，六气之变的疗愈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六气之变的疗愈法啊，有点像是你自己做人处事的那个结构，你有多少结构上面还不漂亮的地方，你就有多少罩门可以让你的身体被邪气打倒，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中国人说啊，成天地之正，遇六气之变，这是庄子讲的，对不对？那其实在神秘学派的符码里面啊，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的相生相克的相传，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在数学上面有它的意义在的。就是如果你再画出一个正五芒星，它的那个每一条线的那个之间的那个长度比例什么的，是所谓的黄金比例在里面的，就是要画出一个方形，永远可以裁掉一块，下面还可以再裁掉一块，这是所谓的黄金比例，就是有所谓的神圣数学的意义在里面。那人类的这个五这个符码，如果算是构成我们生命流动的一个天地之正的话，那六这个符码，但我今天没有要讲神秘学的那个所谓的神圣数学的问题，这不是中医的范畴，但这是全世界所有国民的神秘学共通的符码。那至于说六这个东西呢，就有一点像庄子里面讲的六气之变，风暑湿燥寒火。因为其实庄子是一个非常不依家的人，可是他在定义什么是逍遥而无怠这件事情，他连这个话都讲出来，这个六这个字都出来了。那人遇到的这个六种变化，怎么样去抵挡这六种变化而产生出来人的六重能量的防御场，其实它在本质上面同样是金木水火土的符码，本质上跟功用上，同学能不能听到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有一个运转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生生不息的系统，这个系统是用五个符码在那边运转的。可是另外你有一个系统是在这个天地之间为了抵抗风暑湿燥寒火六气而形成的六道城墙。那我觉得我们搞伤寒论搞那么多年，终于到了这两年我们在搞伤寒论心理学的人，我们会意识得到，原来我的人，我为人处事是这么一个自我否定自我恐吓的一个人的时候，我最后一道城墙绝因就一定是破掉了。所以你不，你没事的时候只是这个世界不来找你麻烦，但是如果今天刚好有一个什么流感病毒来，对不对？你一定就这地方有个破洞，你就会病得那么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但是就是伤寒论讲到伤寒论心理学的话，就会讨论到这个议题。但是等到我们这些同行的好朋友之间讨论到伤寒论心理学的议题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很吃力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嘛，对不对？那我要怎么样变成一个不是这样的人呢？那所以从最烂的伤寒论的定义里面最烂的一种人到最健康的一种人，我说不定也要跟同学讲一些故事。那因为我自己的话是勉勉强强有的时候爬得到第四烂的少阳人，还爬不到第一好第二好的那个阳明跟太阳人，所以我也只能够把这些故事，有些当作是我惨痛的人生经验，有些是说这是我的愿景，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些故事。那就是说无论我们这个医术呀好或不好，其实说起来就是这么样，就是这么样。我觉得过去有一些中医狂潮啊留到今天，就像是不知道为什么呀，就当我们过去中医界站起来啊，有一些一代宗师们说这个啊，我们会的中医啊，把中医发扬光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医术真的练好了，我们可以去治疗癌症，我们可以去救助很多绝症病患，对不对？就是这个救助这个事情当然是存在的，可是老实说啊，以我看我自己我的朋友，比如说像李欣，他在临床上面的确是很有机会去救助一个绝症的病患，可是即使是一个能够救助 绝症病患的医者，我们自己关起门来也是一再的在说，哎呀，我们自己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身体好不到哪里去。也就是说，有可以勉强帮你吊住一条命的各种招数，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好不起来的。所以这样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画面，可能我希望到了明天的时候也能够跟同学说一说。那另外呢，不晓得，我相信其实我现在隐隐约约有一种晓得，就是我本来觉得会不会有同学啊来到这个地方是要学养生的，可是我现在讲到这里，我会觉得好像我从同学这边的气场读取到的讯息是，这个课其实你有没有学到养生都无所谓了，对不对？因为重要的是懂多一点而已，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学问或者实相有更多一点的理解，对不对？因为我的话养那么多年也是没养好，对不对？学养生也不能跟我学啊，但是就是我们能够多了解到一些真相比较要紧，对不对？是不是即刻能养生就不是那么要紧了？可是呢，在中医的世界里面的确是还有这么一个规范，就是这个五的系统跟六的系统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五运六气的数学算式啊，讲义也发给各位了。那我对于五运六气呢一直都是一个就是淡淡然的态度，就是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要不要很重视它，那倒是不一定的一个心态。可是呢，我比如说我去年这个还没过完今年，今年这一年的教书啊，因为我在台湾的课堂，我一开始教书呢，我就说就先把五运六气的算法跟各位跟同学说了，然后说我们今年第一段气是怎么样，第二段气是怎么样，也不晓得是不是催眠了同学。反正我同学学生啊，到了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其实东西还是很准，就差不多到这段气，我该怎么怪了我就怎么怪。就是这段气说我肺会发燥，哎，我就是肺会发燥，就是这样的一个流动。那当我们这个五运六气的流动，如果经过这一年的不科学实验，因为你为什么不科学？因为你必须是要问那些完全不知道五运六气的人才是真准，对不对？所以我没有这种不知道的人可以问，所以都是自己班上学生问一问大家共同的意见。那大家都已经被这系统催眠了嘛，所以特别准。可是就算是不科学好了，你想想看，我们每到古代啊，远古的《黄帝内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的这样一个气的转化的时候，就有他说的这样的一种生克变化。所以我说其实中国古时候的学问还真的蛮厉害的哦。黄帝内经它的这个资料存在，内经成书是汉朝的事情，那么至少从汉朝到现在的2000年之间，就是今年2013年你会生什么病，2000年前人都已经给预言了。其实以科技量来讲还是很伟大的，不是吗？那而且相当的精准，那么更何况如果这样的一个气运的深刻起伏的确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我们每一个人总不会人人都同年同月同日生嘛，对不对？歃血为盟也是说同年同月同日死啊，是不是？所以出生的时候不一样，那你的那个自己里面的五行生克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我们这种做中医已经做到好像在做数学习题的人，看到这个社会上面流行的任何一种的养生法，你都会觉得一定是骗局。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体质不同，有的人能补，有的人不能补，有的人能拍，有的人不能拍，有的人能静，有的人不能让他坐着不动，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要说我这个课因为已经不抱着一定要在这个短短两天里面拉拔同学医术的想法了，那我觉得这短短两天里面呢，我们就尽全力的来发现属于我们自己更多的真相吧，对不对？如果同学能够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我们就尽可能来做一个，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面啊，真的没有什么外在的事情很重要，甚至你医术高不高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都不重要， 因为我会觉得我医术还不差呀，这对我的人生有什么用啊？没有用。我老实告诉你，我觉得没有用。但是能不能在这样一个场域里面哦，不要说各位，当然也有我本人，我们能够更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甚至我们今天讲的这所有东西，其实都是一个从我们身体的种种感受，对不对？去透过这些感受来学习面对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不要再去想说我今天学了医术以后在外面是如何的可以显威风了，对不对？那哎，奇怪了，今天助教，你说我自动练的课是几点开始几点结束，我有一个我是不是有点错乱了，你放个闹钟在我前面，然后我觉得那闹钟好像看了很久一直停留在原地，那指针像是没动一样。 真的吗？ 我搞不清，现在其实 10:07开始的，现在讲到11:20了。 对 啊， 所以钟还是在动的啊。 嗯， 谢谢我。 讲1:20。 那就大家有没有听得很倦啊？ 没有。 但是因为你，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有点笨啊，就是我搞不清楚我们该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下课，什么时候干嘛，我都搞不清楚。所以呢，我到底这堂课是应该什么时候下课的？ 应该20分钟前下课。 那怎么不骂我呀？ 我刚才已经在看你的。 那我没戴眼镜。但是问题是我现在晚20分钟下课，我是不是？对，刚好，因为我现在如果贴在这个点啊，我们下课休息一会儿再回来，我再介绍最后两张图，因为最后两张图已经是愿景了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够到那个心灵高度，但是我下课下回来把那个黄庭经跟参同契的图跟同学大概说一下，然后我们就去吃中饭，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好。